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好啦，人人生人生第125集，现在开始。 125集。 系啊，我一计起上嚟啊，好似多你少少噶都。系咪咧？俾我讲，好似老资格咗啲咁啊！ 犀利，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系嘅。 系啊，今日好开心啦，搵阿八神嚟啦吓，八神啊，大家一定唔陌生啦，香港制造嘅主持人，而且都好坚持做咗咁多集，集集都咁精彩啊！就系、是、为我哋介绍好多呢香港嘅特色啊，有好多遗忘咗嘅历史 是啊，其实系 建筑啊、背景又文化风俗啊，呢啲好难得啊！你 应该系话除咗历史之外，仲有一啲情怀、嗯。其实咁讲啦，香港制造有个口号叫做唤醒香港情怀、嗯，因为点解咧？因为其实我唔系净系着重历史嘅、嗯，而系有啲嘢咧，而家都仲有，但系可能之后冇。 嗯，冇错啦，冇错啦。尤其是1997啦，系咪大家都有一种好恐惧啊？好恐惧香港会消失咗。 消失紧啦，消失紧。 以前即系习惯咗咧，你唔去珍惜啊，唔、知道我哋香港有咁多好嘅嘢，咁多有即系有趣味啊，或者系好感人嘅事同物啊， 甚至同人同人之间嗰啲关系、 啊， 都因为个时代变咗。 冇错啦，到而家咧嗰个威胁嚟到杀到埋身啦，就嚟俾人灭族啦，我哋都啊，咁啊难得阿八神咧就好认真咁制作呢个香港制造，大家可能冇认真去睇啊，认真翻去睇翻，温翻晒咧。原来真系带俾我哋好多一啲回忆， 希望喺灭族之前留一个记录啦。 尤其是我呢啲啦，我呢啲系啊，即系婴儿潮之后啦，喺我香港住咗50多年啦，啊，即系睇翻好多咧，你介绍嗰啲就又好似讲翻啲好古老嗰啲戏院啊、警察嗰 系啊系啊，有啊。 就算是 Mandarin 啊，同埋呢个半岛啊嗰啲，哇，我真系。好 touching 啊！即系有阵时咧，冇好少人会认真去做咯。 我想讲香港制造咧，其实系每一集我哋都背后做好多好多资料搜集，同埋咧我哋 实地拍添噶嘛，有时 系啊，我哋唔系净系做搜集啊，我哋仲要消化咗啲料，然之后用翻啲自己嘅语言 present 翻出嚟。因为咧，其实咧，好多老人家都会听得好入耳啦，好怀念。除咗 因为同我哋好贴身啊，我曾经回过嗰个年代，所以特别觉得感动。 系啦，除咗老人家之外，仲有。一批系我唔知点讲，哎呀，死啦，讲错咗，唔系，我想讲仲有一批系、 我好乐意做老人家嘅，知唔知啊？有着数噶， 仲有一批系离开咗香港好耐嘅移民嘅朋友都好中意听嘅，咁佢哋系即系想寻找翻失去咗个香港咯， 冇错啦，吓呢个就唤醒我哋咧，香港系我哋国家，系我哋嘅根、所以我哋更加要珍惜啦，系嘛？即系你话由缅怀过去而去推而广之，就系话我哋真系一定要好好咁样吓保护我哋呢个家园吓、免受毁灭。 系、 所以咧，我就话你即系你呢个构思呢个节目嘅时候咧。都是有感于呢种威胁。 系，其实唔系啊，其实咧，我未做网台之前咧、一直都好想有个咁嘅节目噶、只不过系唔知点解未有，一直都未有机会接触网台啫。咁先至后屘机缘巧合之后先嚟到 My Radio。 因缘际会咧，呢啲就系好难得吓、啊。你好似除咗我哋呢台，你喺热血又有个节目噶噃。 系啊，热血嗰个节目就系港珠想旅行，咁、就系周围去啦。因为我本身都中 意旅行， 中意旅行， 周游列国。 系啦，亦都真系成日。去旅行，因为工作关系都可以有机会成日飞嘅、我啱啱先喺台湾翻咗嚟。 哦，唔系官船就好似你，你去拍嘢嘅系嘛？ 我系拍官船。 哦、okay. ，所以又系做嘢，又系去旅行。 官窝啊， 系啦系啦，咁样样咯。 咁有冇拍到啲咩嘢嘅，即系特别有趣嘅花絮啊？ 其实都有好多嘅，系、啊，有好多。咁其实我拍到除咗选举嗰啲嘢之外，仲拍到 选举背后嗰啲。 背后 趣闻， 背后啊，背后我睇到好多台湾嘅人情味咯，咁、其实香港好多人都会去台湾都好熟悉噶啦，咁、但系事实上我关心嘅系一啲嗱好细微嘅，同香港有关系啊、我讲少少就系话，譬如嗰啲排队啊、搭地铁啊、或者系一啲好生活上嘅小节咧、台湾人系好识做，或者影相佢见到我揸机，台湾人唔敢行，好多都系唔系一个半个啊，好多都系唔敢行埋嚟，然之后问你，哎，请问你拍完未哦？咁嗰啲好温柔啊，咁样好。是啊，但是香港呢是而家开始即是香港人有啲都识嘅、但是香港人呢有啲大陆嚟嘅香港人呢就唔识、然之后香港本身嘅人都开始唔识。咁呢啲咁嘅生活细节呢其实係学都学有排学。 其实我有啲担心呢蝗虫入侵之后呢香港人嗰、那个生活態度啊，行為舉止啊，我發覺到咧、真係劣幣驅逐良幣啊，有啲學咗嗰套啊， 同埋啲鬼佬見到咧， 禮貌啊，唔講啊，因為咧學咗大陸嗰套嘛，因為而家發覺你喺街咧，如果係啲黃區，真係大陸人多過香港人， 係啊， 咁你同嗰啲人相處，你又要用翻嗰一套咁樣嘅習性噶啦。 喂，以前咧，我哋遇到呢啲事件咧，喺香港遇到啲大陸人好唔禮貌事件，我哋可能會鬧或者停身而出。而家去到地步咩？去到地步睇到化曬、我係成日見到、我台灣翻嚟搭完飛機翻嚟，再搭巴士嗰轉又見到大陸人坐在我哋隔離啦。咁、我算啦，冇乜嘢，佢哋好嘈，我都算慣咗。點知佢哋一離開咗個座位之後咧，留低一紮食咗嘢垃圾嗰啲，跟住我想追出去叫佢哋自己執翻咧，都已經太遲。 好難嘅， 好多呢事 好難嘅，所以有先我喺有啲 YouTube 片咧拍嗰啲香港人。见到啲大陆人，譬如随街屙屎啊，乱咁排唔排咗打尖啊，做埋啲好唔啱嘅嘢咧，即系有香港人挺身而出去闹佢，哇！我哋开心啊，拍案叫绝。 系啊， 即系我系正义嚟噶嘛，正义感啊，上身。喂，老实讲真系几难噶，你叫我都唔敢开声闹人啦、 其实我系好敢开声闹人， 系咩？ 我 系 会闹 嘅。 我系成日同人哋 片，即系 我老婆都惯咗，见到我成日同人片嘅， 系咩？ 系，但系我而家片到我都觉得好攰啊。好辛苦，点解我要咁嘥口水咧？ 见到 系咪先？ 系啊，我觉得呢样嘢都系一个真系英勇嘅表现嚟噶， 系嘛？ 系好难得 嘅，有啲人， 所以我都好开心啊！有啲人即刻铺相片啊，有啲人梗系啦，譬如你闹啲人。嗰啲即係好似推个 BB 车唔停埋又喺度同人嗌交咁样，呢啲咪有啲香港人出嚟闹佢囉，嘩咁好几开心啊！但係真係唔容易，而家我慢慢啦，尤其是驱蝗之后囉，可踢劫啊咁样呢，啲人知道呢其实我哋係真係要保卫香港呢，冇辦法啊、就算搲喺块面，我哋都要行出嚟，挺身而出。 系啊，除此之外咧，其实嗱，你话闹系一个好可能好恶意嘅一个表现啦、我认同嘅、我觉得要闹多啲。但系咧，你正面上可以做啲咩咧？譬如我好似我成日去旅行咧、我成日同啲外国人讲咧、香港嗰个情况、我要俾多啲佢哋知道、主动啲、我系特登做呢样嘢，系、啊。 所以我哋香港真系要重建翻自己嗰种咁样嘅尊严啊！ 冇错， 就要大家醒觉咯，系咪啊？大家其实最终系都要出于你对香港嗰种爱啊，嗰种所谓情怀啦，就系最重要，就系话你真系愿意为呢个地方去付出吓。我今日讲生为香港人，死做香港鬼， 系冇错。 所以个咩好似白毛嗰个分奖典礼啊，边个嗰个何国荣嚟唱嘅首歌最感人嘅就系佢首歌啦，《香港地》啊，系嘛？ 系啊系啊系啊！喂，其实讲真，佢比好多香港人更爱香港， 啊、 我好佩服噶。 系啊，如果我哋自己香港人都冇咗呢一个咁样嘅勇气去承担，我觉得就好悲哀啊！所以人嚟咧，我哋咁我哋更加要重视啦。我哋咩叫香港地咧？嗱啊，睇香港制造啦，然后睇下，即系有好多人默默地去耕耘。不过睇到嘅人未必会多，所以有阵时我哋要成日都要吓 refresh 下大家啦，提点一下啦。其实个节目讲嚟讲去，成日都系讲啊，大家要珍惜香港啊，咁但系 其实我嗱，其实咁讲啦，我点睇香港制造呢就系、其实有啲人话唔系一个好高 hit rate 嘅节目啦，但系我一直唔 care 嘅，因为咧我觉得系一本字典嚟嘅。 Yeah, 你嗱、一本字典喺个书店里面唔系成日畅销， 但系攞翻出嚟睇， 佢有一个好高嘅价值， 精彩，冇错啦， 就是、永远流传。萬世，我有一日我唔喺呢个世界，都有呢扎节目。 啊，你讲得好啱啊！我呢个节目其实我有呢个期望就系 阿凯啫嘛，最重要就 系 全港咯、 啊。我都有阵时都知道冇乜人睇嗰啲咁闷嘅节目啊，又冇咩突破，即系特别咁。但系即系留喺度咯，正如你话斋吓，遇到有心人吓，想知道啊，我哋即系 所付出啦。 系啦系啦，即使被滅族都有歷史根據。 哇， 有冇人挽救過咧？有冇人曾經努力過咧？哇，咁啊型啦！ 系啊系啊，所以難得啦，我哋有呢個網台啦。你原來喺熱血都 做咗三年啦，差唔多。 你係做 主持 係 啊， 淨 係 做嗰個節目。 淨係一個節目《港珠上旅行》。 咁你係咪熱血公民？ 我係啊。啲人可能问我系咪热狗，我系，无所谓。 即系我系最佩服热狗嘅。 啊，多谢你， 多谢你。我好佩服热狗 嘅。不过我唔系行得好前嗰啲热狗，但系我系好默默支持。 唔紧要，系就得噶啦。吓，最紧要就系嗰份热血，吓适当嘅时机就会行出嚟噶啦。 系啊。 咁我又好难得啦，你真系唔系话。 嗯， 即系净系话个即系做个节目咁简单， 系啊， 身体力行， 系啊系啊，呢个都唔系，因为我一中意做一样嘢嘅时候咧，我就好奋身嘅，其实都系啊，所以有咁嘅平台，有咁嘅机会，咁咪我连外景都不惜自己走去拍，就系咁解啦。啲人会觉得哇，咁搞错，你做烂事喎，咁夸张 我做。其实我哋好需要你呢啲人才噶，因为咁样咁样咁单调，咁啊闷到死，咁你系好似香港制造，又有片睇，又有外景。咁几精彩咧，所以拍片好重要。我有阵时最觉得咧，即系我哋呢个抗争嘅道路上咧，最多嘅就系一啲创作嘅人才， 系嘛？我帮你拍嘢咪得咯， 好啊！ 喂，你谂到啲咩？我可以帮你拍，咁冇所谓啊！你开声就得噶啦。 我谂唔到， 我谂啊，我谂啊，我帮你拍，我帮你拍，我帮你包装过。拍到女神系嘛？ 拍真人唔得，我呢啲系死不顾噶啦，我哋呢啲系上一代噶啦，所以系咧，即系讲要讲活力啊，讲创作咧，真系要靠年轻嘅一代 吓， 即系年轻嘅一代，佢因为佢哋嗰个创意咧，创意无限啦，同埋又有咁嘅 skill 啦，系嘛？你好似都唔止系做节目啦，又拍微电影啊咁噶喎。 系啊，有拍微电影啦，拍旅游节目啦，拍广告啦，拍宣传片。同埋做設計都有做嘅，不過設計多數都唔喺香港做嘅。我其實我初初畢業嗰陣時候，我係讀設計畢業噶嘛。 係啊係啊，你理工嘛，你嗰、那個我成日話好叻噶理工。我覺得理工咁多科咧，創即係設計咧。 係啊，因為其實咧，我又咁講好似賣花賺花香，但係其實我唔係講笑，我細細個就已經想入理工大學噶啦。 係啊， 因為其實咧我嗱同我性格有關嘅，我細細個咧我媽咧就拱咗我去學畫畫 啊， 接觸學鋼琴啊，接觸好多藝術嘢啦。雖然我樣唔似識彈琴，但係咧，但係真係好有影響啊，係令到我係好受呢啲藝術嘢影響咗咧。我就成日諗好多古靈精怪嘢，然之後我就問我阿媽，我中意亂諗嘢同埋中意畫嘢，我應該做邊行好咧？佢話做設計咯咁樣，跟住佢話做設計咁點樣樣先做到設計？話你走去讀設計咪得咯？咁香港邊度有得讀設計啊？咪理工咯咁樣樣。咁我就立志要读理工嘅，但其实有好多地方都有得读，其他 真系开心啦！即系细路仔嚟讲啊，人生嚟讲咧，由你开始去立志咧，能够即系成就啦。 都可以咁讲啦， 同埋你最难得，你而家一路做你系。enjoy 你的工作 我好 enjoy 嘅，其实 虽然唔系飞黄腾达啦， 唔系，其实因为咧，我想讲咧，我系好坚持自己嘅人生一定要做自己中意做嘅嘢，如果唔中意就大镬，因为我讲个故仔俾你听啦，就系咁嘅。我咧到大个嗰阵时候，我真系谂住拣设计科嚟到读啦，咁跟住咧，点知呢个时候嗱。令到我中意設計就係屋企人，點知阻止我都係屋企人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去揀科嗰陣時咧，我就揀設計科啦。然之後咧，我阿媽喺度鬧我。然之後我家姐跪喺度喊，就話屋企好窮，你不如去讀土木工程啦。一個月入4-10萬咁樣，跟住之後喊住咁同我講：，喂，你唔好揀設計啦，真係揾唔到錢。然之後 ，exactly 就係 我係一個非常硬頸嘅人，我覺得你俾咁多錢我。我系日日都系对咸鱼咁，我觉得系冇意思。好，我情愿穷啲，我做翻我自己中意嘅嘢，跟住我照剔设计，激死佢哋。跟住之后咧，我就读咗两三年咧，无端攞咗奖学金，好富碌嘅。跟住我阿妈开始系打咗个突，然之后开始我慢慢一步一步 攞奖学金，好叻喎。 呢个系富碌啫， 通常入嗰阵时攞嘅啫。 我都唔知点解，系慢慢无端端攞咗，跟住之后。 其实你讲翻你可以读土木工程，你其实你成绩好好。 A level 噶嘛考。 其实又唔系好好嘅、 okay ， 我唔敢提，总之好差。 你讲师傅系咪？师傅 engine 喎， 系啦， 嗰阵时属于好 top 好尖嗰啲先入到嘅。 唉，算啦，我唔系太即系我 啱噶啦。 我觉得我唔系呢种人咯。 你唔系嗰种人 ，exactly 真嘅真嘅，做工程唔同嘅吓。咁点噶？屋企搞到吓？ 咁唔系，卒之我诶， 识得欣赏你未啊？ 又未识噶，只系唔系只系咁多年嚟一直我做嗰啲嘢咧，可能成日译佢哋嘅意思啊、嗯，但系慢慢 turn 翻正咧，佢好明白， 明白啦，咁 咪 好 咯。你细佬或者你仔开心嘅重要过你搵几多钱咁样咯。咁我到而家未死得啦，我到而家都系生活到、 哎。最紧要呢样啊，有阵时我成日都觉得啦，有啲人讲话啊，坚持理想啊，你知咧香港咁现实嘅社会系好难噶，有阵时先系相当痛苦嘅活得。所以要捱得窮， 係啊，因為我 你真係要捱得窮啦，你先可以生存，最重要就係生存。 其實唔使使好多錢啫嘛， 冇錯。 但係使得最多錢係租金啊嘛，住啫嘛。喂，你真係生活，如果你解決咗住嗰啲咧，基本上你唔係真係使好多錢嘅，可以 係啊，你食可以食喺度食多啲少，冇錯啦 ，exactly 真嘅真嘅嚇，所以。一定要打破呢個香港呢個成個咁嘅即係建制真係害到我哋，害死我哋呢一代，即係你哋呢一代嘅年輕人咧，即係有創意有理想嘅人咧，喺香港係好難生活 嘅。係嘅，其實我成日 你冇夠，係你夠堅持咯，你又夠硬淨咯。所以 我係好堅持嗰啲人。係 啊，冇錯。 咁但係我成日同啲朋友講咧，佢哋都會覺得我話你冇咁誇張咁樣咧，咁你好難捱咁樣樣。所以我開始留意政治，開始留意社會，然之後咧，啲人就話：喂，喺香港咁樣點生活啊？要再揾多啲錢先生活。我話你都傻嘅，你嘅諗法唔係要逼你去埋沒你嘅人性，講好多大話，做好多 agent 嚟到揾好多唔知咩嘅錢。你嘅方法就係要令到自己使少啲錢。係 啊，我 你點樣使少啲錢咧？就係你要對抗地產霸權。 點樣咁鬼搞？ 點樣對抗地產霸權咧？就係你要留意呢個社會究竟有咩動盪，有咩變化，有咩嘢可以令到嗰個政府。 做一个改变，令到呢个更适合人生活，咁令到人系活得快乐嘅。快乐系唔系一定要用钱嘅，但系喺香港一个公理嘅社会咧，样样见机喺一个金钱啊、名利啊嗰度咧，咪所以你觉得好似你话入大学嗰阵时嗰个选择咯，我好明白噶，屋企人梗系叫你拣一科，譬如你再好啲读医啦、读 law 啦。唔係就係話揾多啲錢， 同埋我哋 其實真係有理想嗰啲唔係好多嘅陰公，所以咁都係變態咯。 同埋咧，有陣時我諗到大到唔係話淨係為自己或者為屋企人諗啊，要為個社會諗。點解咧？點解？因為好似阿蔡醫生嚟做醫生啦，咁醫生俾人普遍嘅人覺得好有前途、好成功啦。好啦，如果你嘅仔個個做醫生、律師、會計師，咁呢個世界邊個去做掃街？邊個做保安？邊個做啲香港人認為好低下職業？但其实我觉得每个都是人， 行行出状元， 行行出状元，一啲都不低下。你正在外国不是的，在外国如果你譬如我在爱尔兰生活过， 扫街通渠那些大学生来的， 我在爱尔兰生活过啦，咁咧佢哋譬如有些做 subway 嘅嗰啲接待waiter 啦咁样啦，跟住之后咧同佢哋倾偈好开心，佢哋好自豪，系我做 subway 啊，你得闲嚟食两件包啦咁样，嗰啲人都沟到女噶，嗰啲人去可以见家长啊，我做 subway 得闲嚟一百五，但喺香港如果你做 subway， 俾人睇唔起 啊。你去溝條女，然之後你走去見家長嘅時候，個家長問你做咩噶？我做濕圍嘅，阿女冇再過啲人攞。喂，呢香港係咁樣 喎，香港呢個所謂係啊，呢個公理同埋個所謂個講現實嘅社會係好可怕嘅， 係好可怕。嗰啲係人嚟啊嘛， 大部分人都活得唔開心。 系啊， 我哋要活得开心咧，就一定要咩啦，使少啲钱啦，咁好啊。其实真系过，你明白呢个道理咧，呢个道理之后咧，其实做人真系自在好多啦。 系啊， 自在得多，自在得多嘅话就快乐啦，系咪啊？好似我哋好似我又话啦，你自己开公司， 系 咪 啊？系啊， 开咗都成十年有多，你都好叻仔噶啦。 其实因为 大唔大啊？ 好大。其实因为我开咗公司11年前咧，我系觉得我系觉得人系要打工嘅，但系我觉得唔应该打。太耐嘅工，咁而家譬如我教書好多後生仔都問我咧，喂，我好想做 freelance 啊，畢業出嚟啫，再做 freelance 你都傻，你唔好， 唔得， 畢業出嚟咧， 你根本都唔知道個社會點運作， 你一定要做長工，做一段時間，或許兩三年，或許五六年，但係你做嗰個長工唔係學嗰個技術，你做嗰個長工你係學社會上嘅人事處世、人際關係、 嗰 啲人情世故，有好多嘢。 而家嗰时候学未必会明，但系问题系我经历过嗰啲阶段之后，我发觉学够嗰啲社会经验之后咧，技术上嘅嘢其实 freelance 仲学得多，仲学得快。你点样自己 handle 一个 project？ 你要学，其实任何嘅机时间都可以学。 系啊， 无论你系打工啊、失业啊， 系啊， 自己开公司啊，你其实 好多嘢学噶， 可以好自在。不过问题就系话你。有好多嘢你啱啦，讲得好啱，就是社会经验。 系啊， 社会经验其实讲到尾就系人际关系。 所以我其实初初开公司系好多压力噶，可能一个月得个两三千蚊收入， 会好用啦。 咁但系咪使少啲咯？使少啲咯，行多啲路咯， 系啊，节俭人生嘅美德， 悭啲咯，冇即系悭法，即系储使少啲钱啦。总之系 啱啦，系啊，你尤其是你开始又要计算。收入和支出咧，系好大压力噶。 系啊，其实我初初唔明白嘅，我以为每样嘢，唉，是但啦，食多几蚊咁样。但原来你每样嘢悭啲悭啲，原来可以储好多好多， 好夸张， 好夸张噶，真系。我喺外国倾，我喺爱尔兰嗰倾开嚟嗰阵时都系嘅。原来逐蚊悭咧，可以好夸张噶，储嘅钱。 系啊，思想节俭真系美德嚟嘅吓，因为你花费咧，个人就只会堕落噶啫。其实喺沉迷喺呢啲使钱嘅游戏里边咧、 啊， 真系做金钱嘅奴隶、啊、不过好多人唔明白，尤其是香港社会啊，斗比拼嗰个包装。 但我好佩服蔡医生，你好明诶，而家啲年轻人嗰种谂法，或者好明白呢个社会点转。因为我成日觉得我识嗰啲，譬如我识嗰啲好你叫系成功嘅 人士，系啦，即系嗰个 level 嘅。 嗰个 level， 譬如我识个博士，识嗰啲律师咁样，佢哋好多时都会觉得五心会有乜问题啫，梗系冇问题啦，你医生。 佢唔系活嗰个阶层，我咪话咯，譬如你话啊，系做医生咪搵好多钱，我系好穷嘅啫，又唔会话至于冇饭食，咁但系咧我就好乐安于现状，点解咧？我就系真系对搵钱系兴趣唔大，咁变咗咧，如果咁样讲咧，我就一定要悭咯，悭过先可以生活咯嘛，先可以存在啊嘛，吓、咁所以咧，我呢年轻人咧，懂得讲咩叫节俭咧，我最欣赏嘅，有前途，有前途，一定唔系要讲发达嘅做人，开心好紧要。啊，因为点解我会了解咧？因为人其实咧，你每一个人嘅经历年轻，吓、我系好，即系思想都系好，唔系话去反叛去作反啊，而系咧，我有阵时真系好唔中意嗰种咁框框嗰种咁嘅生活啦。同埋讲真，我真系见好多呢啲咁样嘅纸醉金迷啊，吓或者系嗰啲咩名追名逐利啊嗰啲咁样嘅人士啊，见得多，我又觉得嗰啲嘢令到我觉得好困，好唔舒服、啊。 我都系啊，我都系。 系咪啊？系啦、大家可能有同感啦。即系嗰啲嘅，譬如哇，好你积极去搵钱，讲真啦，你就要谂计嘅。我成日觉得 系啊，唔系我系见 你娱乐圈咁多人、啊， 我识娱乐圈好多人，同埋啲影视圈咧， 幕前幕后 嗰种虚荣啦、 啊。 嗰种虚伪啦， 系啦， 好夸张， 好冇错啦。你要去租眠逐利咧，老实讲，你系必须要懂得去。 唔系佢好似做到个环境，你系如果老老实实，你系唔讲大话，或者你系完全系好乖乖巧巧咁样咧，系搵唔到食嘅，系冇运行嘅。 系啦，咁你好彩，你好一早睇通咗呢样嘢咯，所以你唔会去同佢玩呢啲游戏。 系啦， 做翻我自己， 我做翻自己。咁我做翻自己之余，我仲有。一啲最後嘅堡壘就係我因為我好多嘢好多工做嘅，就係開慢慢教書、因為我覺得學習中嘅同學咧係最純真嘅。 喂，其實你都好嘢啊！你去 part time 做下教書，你咪其實咪一路接觸年輕嘅一代咯。 係啊，其實我好中意接觸年輕人。 好似年轻， 或者咁讲啦，我就算个年纪唔系保持年轻咧、我好清楚而家嗰啲年轻人系嗰啲谂法噶，系、啊，佢哋所需嘢，其实佢哋谂嗰啲嘢，你而家睇夹埋个政治环境或者社会现实去睇咧，你好容易估算未来佢哋会点样样、未来我哋会点样样咯，系、啊。 其实事实上咧，而家唔系话我哋讲，即系嗱，我觉得其实我哋嗰一代咧就最容易发达啦，所以我哋最睇唔起嗰班最乞人憎就系嗰班咁嘅叫老屎忽。即系王晶啊、阿叻啊， 上晒岸嗰班 啊，老重谋啊嗰啲啦， 系啊， 啊即系叫好有名有利啊，有钱啊 有啲叱咤风云啦，即系佢就系话晒事嘅人，佢哋嗰个老朵系几腐败咧？ 前几日咧，我睇到 Facebook 咧有王安个老婆咧喺度话咧，话啲你班年青人啦，如果未睇过五千本名著，如果未有物业，如果未成家嘅话，就唔好同人讲民主。哇，咁讲嘢都有喎，真系，即系你民主系得一啲有钱人嘅玩意嚟嘅。 而家我觉得最激气、最可悲就系香港系俾呢啲咁嘅人去盘踞。控制晒，无论是经济和政治，都系俾佢哋控制晒。所以我觉得咧，年轻人我哋有嘅系最大嘅本钱咧，就系青春啦，就系你哋咁样啦， 同埋爆发力，同埋嗰种激情， 千祈唔好即系妄自菲薄。 系，冇错冇错， 因为呢班人会死嘅。 呢班会死得早过我哋，所以佢哋死得早过我哋嘅时候，年轻人其实系未来社会嘅栋梁啊！讲得老土啲都系。 系啊，但系即系有一样嘢咧，即系亦都系要提醒咯，即系我哋见到而家年轻人咧有个事实上都好容易嘅，就系好早就学识功利。 嗯。 细细个啦，就已经啦，唔好搞咁多政治啊，或者咩 ，even 而家啦，讲大白货都好啦，可能有啲话，诶，冇用嘅吓，或者点解会咁多学生会去死咧？而家吓十几岁啊，开学到唔系今年年头啊，应该一月到而家，好似话死十几个。 咁啊死啊真系唔好嘅。 即系点解佢哋会死咧？其实我估怀疑佢哋一来系思想啊，即系 谂开咗， 幼稚啦，谂多咗啦， 吓， 因为佢哋可能咧受到呢即系。 受唔起刺，受唔起一啲刺激或者去压力咯，咁样系嘛？ 系啊，即系佢系可能喺呢个经功利社会，佢觉得自己系发挥唔到啊。咁细细个就已经觉得系呢个世界佢系冇办法生存。 系啊，明白啊，我都明白。吓， 几难堪咧啊！所以咧，我哋嗱，好似咧，我觉得我都好有幸啊，遇到个即系好有创意嘅年轻人啦吓，亦都系当然系唔单止有抱负、有理想吓，又有牺牲嘅精神。讲真咧，你要得着一啲嘢，有阵时系要牺牲嘅。 系啊，其实 系嘛， 系牺牲好多娱乐咯，牺牲好多人哋觉得可以去玩嘅时间，我系喺度做紧嘢嘅，我系。 我哋十几年都不断， 系啊，所以我就拣我中意嘅嚟做。 系啊，好似喺度做节目都系一种娱乐啊，对我嚟讲好开心嘅事嚟噶。 哦，系啊，所以近年我先至开始识得同人哋啊去下宵夜食啊，去下行山。我以前唔识嘅。系啊， 冇理由噶，呢啲学生仔嘅个人玩意嚟噶嘛，而家你先学。 我好少嘅， 咁你返老还童。 尽量啦，系啦、 啊。好啦，第一次喺度唞唞先。 好。 My Radio 节目月费专享优惠又嚟啦！在1月7号至1月24号期间，预缴2月份月费最多的8位网友将会免费获邀出席1月29号 My Radio 普罗政治学院团年饭。想同毓敏台长以及一众 My Radio 节目主持一起团年的话，就要把握机会了。